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3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304页，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i Gan, nice to get you here. Okay, today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birth control.今天我们的这篇课文呢是和计划生育相关的，非常有意思。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政策， policy policy。 大家注意这个词呢，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往往读作 policy， 也就是元音字母一，它可以读作 a policy， 可是在英国英语中呢，我们依然读作 policyPolicy 在英语中表示政策，通常我们说制定政策要和动词 make 搭配使用， make policy。 那么一般在国外呢，就是说这个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这个制定政策的人物，往往把它叫做 policy maker。 policy maker 这个人物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好，接下来一个词，发展自己的兴趣， pursue one's interests。 pursue one's interests， 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pursue one's interest 表示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行事，当然呢也可以把它译作发展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什么叫发展自己兴趣呢，在美国比如说你喜欢做这个科研研究，那你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那么你是从中学一直到你的成人，那么一直在按照你的梦想去发展，那么这种概念呢在美国英语中就被称作 pursue one's interest。 当然我们说 interest 这个词呀，它做兴趣是可数的， interest 有时也可以作为不可数名词，比如说 interest 可以表示银行里的利息。那么另外 in the interest of somebody， 根据某人的兴趣，或者说根据某人的名义，以某人的名义。 嗯，估计每一位呢都会对发展自己银行里的利息也感兴趣， pursue one's interest， 两个追求，但用的是同样一个词 interest。 好，接下来一个词，环境，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注意这几个双元音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好了，这个涉及到环境这个词呢，那么西方国家呢为了进行环保改革呢做出了很多很多自己的贡献啊。那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个环境，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环境保护怎么去表达， environment protection，环境保护。但是有时有些国家呢，比如说澳大利亚吧，它这个环境呢往往会采用它的形容词 environmental 加 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那么在国外呢，环保组织往往我们要用绿色的形容词来形容， green parties 绿色的政党，但是 green parties 在英语中表示环保组织。 接下来一个词，可以理解的，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重要的形容词，标有形容词后缀的词， understand 加了形容词的后缀 able 变作形容词。我们说 able 它还有其他的几个变体的形式，比如说 ble 或者是 ible 都是 able 这个形容词后缀的变体。那么大家记好， able 在英语中作为形容词后缀时呢，表示被动，Understandable 表示可以被理解的， Respectable 被尊重的，值得尊重的。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那英语中会不会有表示主动的形容词后缀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FUL， 比如说 Respectful 表示尊敬的，我们尊敬这位学者， We are respectful to the specialist to the scholar。 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教授这个学者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被动了， The scholar is respectable。 嗯， 所以大家注意这是一个表示被动的形容词后缀，所以 understandable 这里表示可以被理解的。 嗯， understand understandable。 接下来一个表达，堕胎，人工流产， abortion abortion Abortion 在西方呢，尤其是在美国，像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堕胎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不符合人权的。Abortion， 大家注意这个词。所以在国外有的时候我们说禁止堕胎、禁止人工流产 ，prohibition on abortion。 嗯，同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残酷的 cruel. Cruel. 这个形容词大家也要标一个星号了。它的用法呢，往往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A is cruel to B 表示 A 对 B 是很残酷的。那么在英语中，除了用 cruel， 我们也可以采用形容词 brutal， 也表示残酷的、残忍的。它的名词呢，变作 cruelty， 直接加 ty 作为名词后缀。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解决的办法、手段。 Resort. Resort. 好了 ,resort, 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三个生词。Resort, 做名词是表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手段。往往呢，它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比如说，对于某事的解决办法 ,the resort to something。当然我们说 resort 这个词呢，还应该把它归在 homonyms。同音同形意义词当中 ，resort 还可以有一个动词的词性。那么 ，resort 在做动词时，汉语要把它理解为借助于什么什么，或者说诉诸于什么什么，依然是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resort to something， 诉诸于什么什么。当然 ，resort 它的另外一个名词的词性，它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含义，这是我们在前几课学到过的，它可以表示一种场地，场地，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holiday resort。度假场地，现在我们中国又把它叫做度假村。当然滑雪场呢又被称作 ski resort。 好，我们又看到一个词，怀孕、妊娠。 Pregnancy. Pregnancy. Pregnancy, 这是怀孕的名词。往往呢 它是来自于形容词 pregnant。我们说 cy, 它是名词后缀，去掉 cy 变作 t, 这就变作了形容词 pregnant。那么在国外啊，这个 pregnant 这个词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美国英语的 slang language 俚语当中，对于怀孕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实 pregnant 是一个非常官方的、非常学术化的词，比如说某人怀孕了， somebody is pregnant。 但是在美国英语的俚语和日常表达中会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某人怀孕了，我们可以采用 somebody is expecting，或者是 somebody is expecting a baby， 甚至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somebody go to the club， 某人去俱乐部， go to the club 在美国英语的俚语中依然表示某人怀孕的概念，甚至还有一个更好玩的说法， somebody is knocking at the door， 某人在敲门，但是这个在英语中依然要把它理解为某人怀孕了。 嗯，天丁进口嘛，肯定是人口在增加。好，预防的 Preventive. 大家一看这个词就知道了，它的词根来自于 prevent， 阻止， IVE 作为形容词的一种后缀， preventive， 避免的。那么 preventive 这个词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和介词 from 搭配使用， be preventive from something 表示避免某事的出现。当然它的动词 prevent 依然和 from 搭配使用，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阻止某人做某事。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值得一提的是， prevent 和 stop 这两个动词所形成的这个短语中的介词 from 是可以被省略掉的，而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中的 from 却是不能被省略掉的。为什么呢？如果省略了 from， keep somebody doing 表示使某人不停地做某事，而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才表示阻止某人做某事。 好，接下来一个表达，选择， choice。通常大家在学习或者查字典的时候，你会发现 choice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可是在美国英语中呢，往往 choice 有时可数也可以不可数，是根据作者自己的喜好来界定它的可数和不可数。比如说这个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讲到了人生的四大选择，它就变成了可数名词 four choices。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我们说一条一个选择只能用 a piece of choice。 当然我们都很熟悉它的动词 choose， truth choice。接下来我们有看到生存下去， survive 在做动词时呢，表示这个幸存下来或者是生存下来。这个如果我们说把它翻译成生存，它是一个生物学中的概念，如果译作幸存，那就是一个普通语言学中的日常老百姓的概念。它的名词变作 survival， 去掉 e 变作 al， survival。 那么一说到这个 survival，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生存法则，比如说这个德国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尼采曾经提到的 the survival of the strongest， 表示强者生存。那么荷伯特斯宾塞呢，在根据达尔文的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法的理论之后呢，他又推出了自己的一种说法，叫做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的原理。 最后一个词，愿意， willing。 Willing， 大家也要标一个星号，这是生词表里最后一个重点的词汇。Willing 是形容词，往往它做形容词时呢，要和 to do something 搭配使用。Somebody is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某人愿意做某事。那么不愿意呢，要在 willing 前面加上一个否定的前缀 un， unwilling。Somebody is unwilling to do something。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Birth control。I noticed an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about the rapid growth of cities in America. Do you carry out a birth control policy? Can Americans have as many children as they want? 好了，从第一段这个 A 的说话的口气上看呢，这是一个典型的 interview， 典型的一个采访。好了，我们来看第一句。I noticed an article in a newspaper.好了 ，notice an article， 大家注意这个 notice an article， 我们汉语中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注意到一篇文章。其实，在英语中呢 ，notice an article 指的就是 pay attention to， 关注。我关注到这样一篇文章，什么文章呢？在报纸上，大家千万注意，报纸上的文章要用介词 in， 而不能用 on。什么样的一篇文章呢 ？About the rapid growth of cities in America. About 大家整个把 about the rapid growth of cities in America 下划线，这是一个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名词 an article 一篇文章。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有关于美国城市的 rapid growth。第一个重要的短语出现了 the rapid growth of something， 表示某事的迅速增加，某物的迅速增加，美国的城市在迅速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城市在迅速的增加，那人口呢？ Do you carry out a birth control policy? Carry out 什么什么样的 policy， 表示实施什么什么样的政策。在英语中呢， carry out 什么什么样的 policy 也可以换作动词 implement what policy，实施什么什么样的政策？那你们国家有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 ？Can Americans have as many children as they want? SS 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到的一个变体之后的特殊类型的同级比较。As many as they want, as many as 如果后面添加一个从句的话，那我们不要把它翻译成和什么什么一样多，而要理解为想要多少就要多少，想要多少孩子就要多少孩子吗？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as many 如果不添加名词，直接和 as 搭配使用，也就是说 as many as 连在一起使用时呢，在美国英语中可以转为一个形容词的功能，那就是多达多少多少，比如我们说多达一千人， as many as 1000 people， 那此时它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 Yes, we can have as many as we wantBut most people decide to have one or two, and some people decide not to have many.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所以说，接受采访人回答道：“我们可以想要多少孩子就要多少孩子，可是 most people 这一句话里，大家关注这个词 most， 它如果修饰名词时。”